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月10号星期五，农历正月十四，北京晴，3度到0下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建立生产供销信用三大服务体系，浙江三位一体，打造农村合作经济升级版。 解读全国国土规划纲要2016至2030年，国土开发强度设天花板。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意见，进一步改革完善药品生产流通使用政策。 商务部表示，2017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将呈现稳中趋缓、缓中向好态势。 安监总局通报2016年3起特大事故调查情况，强调对所有矿山生产安全事故都将依法依规从严从快查处。 公安部贯穿7省市解救越南新娘夏天，拐卖背后的黑色产业链。 土耳其3名士兵被俄罗斯战机误炸身亡，普京致电埃尔多安致歉。 以下是详细内容。 农产品卖难买贵、融资信用体系不健全等问题一直是困扰农业农村发展的难题。10年前，也就是2006年，浙江省开始探索三位一体合作经济组织体系建设，以建立生产供销信用三大服务体系为核心，提高农业农村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促进发展农业现代化。10年后，三位一体综合合作写进了刚刚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成为全国三农发展的指导方向。央广记者陈云燕、浙江台记者王小玲报道。 还没出正月，浙江省平湖市新仓镇的农户张立群就在自家的芦笋地里忙活开了。张立群说，去年他一直为没钱给芦笋地扩种犯愁，没想到在入股的镇资金互助会担保下，一天时间他就成功从农村商业银行拿到了20万元的低息贷款。 速度是很快，当天就可以。关键呢就是这样，如果你找不到信用担保的，那你就麻烦了。 平湖市农合联执委会副主任刘金平说，平湖市在全省率先成立农村资金互助会，通过互助担保，农民可以拿到入股资金10倍的贷款，目前已经累计为农户发放贷款金额1000万元。 农村呢说到底实际的担保呢，因为农民他没有房产证，没有土地证，科技压的资产也没有，资金互助呢实际上也是通过抱团了，它的主要的成员就是农民专业合作的社员，大家相互之间都是比较了解，所以相对来说它这个担保风险还是比较小。 信用担保让农民跨过了融资难这道坎儿，生产和销售环节又是如何发力呢？2008年，平湖市在浙江省率先成立农合联执委会，并实现市镇2级全覆盖，通过对接专业供销合作，农民不仅通过共同体内部资金互助获得生产资本，还在抱团合作中得到种子供应、生产标准、技术服务、品牌包装、收购销售等精细化填保姆服务。平湖新仓果蔬专业合作社基地里，绿油油的菜心再过一个星期就能采收了，社员们正在调试农机、整理农具，为收割做准备。社员于美玲说，跟着合作社采取蔬菜和晚稻轮作模式，每亩能增收2000元以上，品牌农产品也有了加工企业的收购保证。 前两个肯定是收入高了，那这个对的是合作社的领导同厂方联系，销路就不用愁了啊。到市场呢，喜欢谁大也大起大落的，价钱不稳定。 目前围绕建立生产供销信用三大服务体系，浙江省已组建11个市级农合联、82个县市区级农合联、929个乡镇级农合联，杭州、宁波、嘉兴3个市和41个县建立了农民合作基金或明确资金筹集方案，总规模达79950万元。以农合联为平台的各级供销社为农服务和涉农产业的主体体系的合作化改造也初见成效。仅嘉兴市绿农农资公司的社会化服务面积已达到7.2万亩。浙江省农办副主任蒋伟峰表示，改革要让农民得到更多的实惠。 三位一体的改革就是要把农民更多的通过合作的方式组织起来，让他能够分享农业现代化的一些收益或者说发展的成果。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它整体上还是要提升整个供给的质量，来提升我们的农业综合效益和市场竞争力嘛。 中央一号文件里提出，加强农民合作社规范化建设，积极发展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综合合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表示，改革应该培育出新的组织，成为市场新动力。 像这个土地啊、金融啊，像这个组织培育啊、主体培育啊，有机的把它结合起来，然后呢，再通过呢政策扶持之后呢，关键问题要在市场当中啊，要找到一种盈利的模式，我们要培育出来这个新的动能，那么让这种培育出来的新的这个主体、新的组织，那么愿意干这个事情，并且在市场当中能够盈利，我们的农民啊才能够增收，才能够啊从改革发展当中啊分享到更多的收益。 全国国土规划纲要2016至2030年日前发布，这是我国首个全国性国土开发与保护的战略性、综合性、基础性规划。纲要提出，在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方面，设置生存线、生态线等约束性或预期性指标。央广记者刘飞报道。 国土部部长江大明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土空间开发利用以相对紧张的资源库存支撑了长达30多年的高速增长。当前一些地方出现国土空间开发失衡、环境污染严重、资源约束趋紧、生态系统退化等问题。 纲要突出强调，要加快转变国土开发利用方式，提高国土开发的质量和效率，加强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 在开发举措方面，此次纲要提出要构建多中心网络型开发格局。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司长刘苏社， 这里边呢，对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一些优化开发区域呢，主要是优化人口分布、产业结构、城镇布局，促进呢城镇集约紧凑发展。对长江中游、成渝、中原等一些中西部重点开发区域呢，主要是加速提高集聚发展水平，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保护，推进这些地区的新型工业化进程。 生态环境压力加大，是我国现阶段国土资源开发的另一严峻挑战。在环境质量保护方面，此次纲要提出实施全域分类保护。国土部副部长赵龙， 开发强度比较高，而且环境问题比较突出的重要的集聚区，你比方说京津冀、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严格限制高污染的项目，严格用水总量的控制，农村的人居生态环境的保护，重点是要严防城市污染和工业污染向农村转移。那么生态保护红线内的严格禁止不符合主体功能的产业和项目落地。 解决医药领域突出问题，如何标本兼治、协同联动？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改革完善药品生产流通使用政策的若干意见，涉及药品生产流通使用各个环节，是药品领域全链条全流程的重大改革政策，将促进合理用药，降低药品虚高价格，减轻全社会医药费用负担。央广记者车丽报道。 在生产环节，若干意见指出，关键是提高药品质量疗效，严格药品上市审停审批，优化审评审批程序，推进信息公开，有序推进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试点，鼓励新药研发等。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贺胜指出，若干意见要求在流通环节重点整顿流通秩序，改革完善流通体制， 推行药品购销两票制，争取到2018年在全国推开，落实药品分类采购政策，降低药品虚高价格，加强药品购销合同管理，违反合同约定要承担相应的处罚，整治药品流通领域突出问题，依法严惩违法违规的企业、医疗机构及相关责任人员，并记入不良信用记录。 若干意见要求在使用环节要改革调整利益驱动机制，使药品回归治病本源。王贺胜表示，落实意见之后将会给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不仅药品质量将更加安全，药品价格将更加合理，药品供应将会更有保障，药品使用也将更加规范。 健全城乡药品的流通网络，发挥互联网的作用，提高药品供应保障能力，让群众用药更加方便快捷，就是通过破除公立医院的以药补医的机制，落实合理用药制度，强化医保对诊疗行为和医药费用的监管，促使药品的使用更加规范合理，让药品回归治病的功能。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孙继文昨天表示，中国一带一路建设惠及沿线国家具有深远意义，个别发达国家对中国投资设限，预计今年我国对外投资将呈现稳中趋缓态势。央广记者丁飞报道。 针对近日有国际评级机构报告称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或正在实施的项目可能无法实现收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孙继文回应称，去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145.3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8.5%，完成合同营业额700多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近半数。巴基斯坦喀拉昆仑公路二期、卡拉奇高速公路、中老铁路已开工建设，土耳其东西高铁、匈塞铁路等项目正顺利推进，改善了沿线国家基础设施条件，带动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长期看具有深远意义。 一带一路有关投资合作的项目，特别是部分基础设施项目，短期看资金投入大，建设周期长，成本回收慢，但从长远看，对提升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水平，造福沿线各国人民具有重大深远意义。 2016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达11299.2亿元人民币，同比实现44.1%的增长。针对中国所面临的对外投资形势，孙继文表示，个别发达国家对我国投资，特别是国有企业投资的限制壁垒增多，增加了中国企业未来对外投资的风险和不确定性，预计今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将放缓。 2017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将呈现稳中趋缓、缓中向好的态势。我们将继续支持国内有能力、有条件的企业开展真实合规的对外投资活动。 一带一路新发现。 数据显示，2005年到访斯里兰卡的中国游客还不到5000人，而去年仅前11个月，斯里兰卡就迎接了超过25万的中国游客。在斯里兰卡，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印度的第二大游客来源国。请听报道：一带一路新发现，中国游客带来的新动力。采制：央广记者王雪。 从登上飞往斯里兰卡的飞机开始，中国游客的身影就不断地出现在我们的眼中。无论是团队旅游还是背包客，可以说比比皆是。中青旅联科目的地营销事业部总经理格磊认为，现在斯里兰卡作为旅游目的地有着很强的先天资源优势。 在自然资源方面，它有印度洋，有高山茶园；在人文方面，当地的民族文化和佛教文化都非常有魅力，值得探索。第二呢，就是它对中国特别友好。斯里兰卡与中国的关系也非常密切，在当地能看到很多中国新建的港口、道路，当地学习中文的人也越来越多。 2016年5月，中斯签订旅游合作备忘录，而3年前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重大倡议、海洋旅游热潮的兴起和两国源远流长的传统友谊，都在助推中国游客赴斯旅游的热潮。对于斯里兰卡人来说，中国游客的到来更是直接推动了吃住行、游购娱、旅游产业中这六个要素所涉及的每一个行业的健康发展。斯里兰卡驻华商务参赞如婉提·阿瑞亚拉塔纳表示， 我们希望中国赴斯里兰卡的游客数量继续增长。为了满足中国游客的需求，目前除了旅游部门本身、学习中文、导游服务，还有许多餐饮行业和服务行业都在逐渐的完善和发展。 去年底，重庆永川、江西丰城、内蒙古赤峰接连发生3起重特大事故。国家安监总局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这3起事故的调查进展。央广记者潘毅报道。 去年10月31号，重庆市永川区金山沟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发生一起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11月24号，江西丰城发电厂发生冷却塔施工平台坍塌特别重大事故。12月3号，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宝马矿业有限公司发生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目前3起事故的调查还在进行中。安监总局统计司司长苏杰介绍，事故的现场调查阶段均已结束。 可以认定的是，这3起事故都是典型的特别重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那么这3起事故呢，暴露出来的共性的问题，集中的体现在相关单位，特别是相关企业，有法不依、有规不守、无章乱巡、 那么在关键的环节、关键岗位，相关人员没有责任心，极端不负责任，最终导致了这三起事故的发生。那么同时这些事故当中还都暴露出了相关的政府和部门有关人员在日常监管工作中存在严重的失职渎职行为。 数据显示，一月份全国安全生产形势保持2016年稳中有降的基本态势，春节假期安全事故为近十年来最少，但是一月份矿山事故上升较多，河南、山西接连发生两起煤矿重大事故，导致22人死亡。同时，金属、非金属矿山的事故起诉和死亡人数也同比增加。安监总局安全监管一司副司长薛建光表示，对所有矿山生产安全事故都将依法依规从严从快查处，对工作不力导致事故发生的，还将依法依规追究地方政府有关部门相关人员责任，并及时向社会公布处理结果。 公安部近日组织指挥云南等七省市公安机关摧毁一个以旅游打工为名长期从云南边境将越南籍妇女拐卖到内地的特大跨境跨区域犯罪团伙。经调查，这一犯罪团伙集拐卖、圈养、中介、收买为一体，已形成一条罪恶的产业链。央广记者潘毅报道。 来自河南安阳22岁的犯罪嫌疑人王某在云南购买越南新娘的途中被警察当场抓获。据他交代，家境贫困，相亲不成是他选择购买越南新娘的主要原因。 就在家里相亲，首先就要买辆车，没车不行，就说女方要求多嘛，有房有车，而且花钱多嘛，下来得20多万吧，真承担不起。 王某的父母在他多次相亲失败之后有些着急，通过邻村媒人推荐找到了中介郭某，在郭某的陪同下来到云南挑选新娘。然而这样的方式并不等同于正常的相亲。昆明铁路公安局开远公安处刑警支队支队长林红介绍， 外省的这些买家呢，他触犯的是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这些中间人，省外的中间人、省内的中间人，包括善心的供货人，他们触犯的是拐卖妇女儿童。 拐卖越南妇女的非法利益链条到底如何构成？这一非法交易又是如何完成的？随着调查的深入，公安机关逐步查清犯罪网络。公安部刑事侦查局打拐办主任陈建峰指出， 卖家呀，往往是两种，一种是这个境外的犯罪分子，他们是以介绍工作、介绍婚姻为名，将越南妇女哄骗到边境地区；另外一种卖家就是这些境外的犯罪嫌疑人呀，将妇女交给云南当地的来圈养这些越南妇女的。买家呢，往往是一些咱们的中国贫穷的农村，在当地付不起高价的彩礼，娶不起媳妇，找不到媳妇的，通过这种相亲的方式去买越南妇女当媳妇的。他们之间的交易往往是通过一些中间人来完成的。 随后公安部召集七个省市的公安机关相关负责人，根据已经掌握的情况进行收网，这条犯罪网络被彻底清除，32名被拐卖越南妇女也被解救回国。 记者最近在广东、福建、江苏、浙江等制造业重镇采访发现，当地产业在升级，用工天平进一步向技能型人才倾斜。央广记者刘璐、浙江嘉善台记者周华江报道。 在浙江嘉善县人力资源市场，从大年初七一开始上班，这里就对外开放，在所有的招聘摊位前都围了不少的求职者，部分企业对技术工人岗位有需求，但在招聘会现场，这类的求职者几乎没有。 我们招那个亚武汉、包武汉，到现在没招到过。 到现在没招到？ 哎，一个都没。条件吧，我们工资4500到5000了，8个小时了。 8个小时。 哎，加班的再算了，对吧？我还叫他们帮我找，他们说没有人来问。 记者了解到，目前技术性工人依然紧俏，甚至出现普通技工、义工难求的情况。一工作人员表示， 年前的话，一般的话，他们都想尽一切办法留住技术工人，就是包括薪资啊、待遇方面、啊、都那个给予比较优厚的待遇，就是所以的话，他们跳槽率比较少。 同样，在杭州航海路的人力资源市场里，各大招聘所的门口都有求职和招工的人，但与往年相比，应聘的人有所减少。在求职现场，一般岗位待遇都在3到5000之间。有些技术岗位开出了8000以上的月薪，但尽管如此，招聘方和应对方的配对不太容易。以前来找工作的求职者表示， 困难的话要求达不到了。 记者采访发现，新动力的转换使新兴行业释放出新的用工需求，产业结构的变化增加了工作机会，但对劳动者提出了更高的技能要求。 江苏常州武进区就业服务中心负责人介绍说，根据该区前期对近2000家企业2017年的人才需求的调研显示，当地各行业未来都将企业高学历人才结构作为员工学历结构调整目标之一，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员工会进一步降低，一线员工也真切感受到了这股向上的浪潮。他们表示，有所长才不会被淘汰，机会要靠自己去争取，时代越来越呼唤有技能的劳动者。 溜索改桥是四川省解决偏远地区群众出行难的民生工程和脱贫工程，经过三年苦战，规划的77个项目基本建成，全省499个村12万人告别了依靠溜索出行的历史。央广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邓雅欣报道。 在崭新的建美乡溜索改桥上，来往的村民唱起了欢快的彝族民歌。梁山州建美乡位于梁山甘孜两州交界处，湍急的雅砻江将村子与外界相隔开来，全乡3000多人过去都靠一条简易的溜索桥与外界联系。旧的溜索桥由细细的钢索架起，中间搭着木板，两侧没有任何防护措施，桥下就是湍急的雅砻江。65岁的杨华芬是建美乡西河村村民，提到以往过桥，他仍然感到十分害怕。 他高顶顶的木板，中午以后起风的话，你都不敢过，风一吹那个桥是摇倒噻，就在那个地方站到等到不吹风才是过，很危险。 2015年建美乡溜索改桥项目正式开工，一年时间大桥建成贯通。新的建美村大桥是一条标准的公路桥，宽 7.5 米，跨度 163.5 米，路面宽敞平整，无论是车辆行人都可以安全通过。建美乡党委书记高德斌： 大桥修好后，通向有效果的，它可以让我们农民的这个农产品花椒和黑豆可能3天过后就可以进入成都的市场，减少了这个运输的这个成本和时间，以前它可能要需要一个星期。 如今四川全省除了3座特大桥项目仍在实施以外，遍布在梁山、甘孜、阿坝、绵阳、广元的77个溜索改桥项目均已建成完工，结束了数十万农牧民依靠溜索出行的历史，为偏远山区和民族地区的群众架起了一座座稳固的希望桥和小康桥。 连日来，武警部队开展提振精气神、聚力迎大考教育，为部队改革稳定和有效履行使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央广记者张博洋报道。 今天的大会啊，共安排6个单位交流发言。 提振精气神、聚力迎大考教育，分动员辅导、理论学习、思想辨析、大会交流、教育总结5个步骤。全力迎接的5个大考就是政治大考、任务大考、改革大考、整风大考、稳定大考。武警河北总队通过召开组织民主生活会、撰写体会等方式，全力解决信心、信念、责任担当、严实作风等方面问题。武警黑龙江总队常委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党小组讨论，深化教育成效。黑龙江总队政治部主任马永生： 针对一些干部改革中的担心和顾虑，我们组织体会交流、讨论、辨析，让大家思想更上趟，行动更坚决，确保面对重大任务考验时做到万无一失。 武警部队政治工作部宣传局教育处处长卢彦波介绍：这次教育初步解决了广大官兵思想上的突出问题，让大家卸下包袱，轻装上阵， 积极引导和消除广大官兵在政策调整、发展受限、权力运行规范等情况下的这种焦虑啊、紧张等情绪啊，洋洋的精神状态投入到全国两会安保勤务和执勤维稳等重大任务中去。 新闻动车组：云南“十三五”期间将初步建成防震减灾现代治理体系，多个城市收紧房贷，房贷利率普遍上调。河北三河市承诺，燕郊大多数小区本周内落宗。请听报道。 云南省防震减灾“十三五”规划提出，将加强防震减灾信息化能力建设，实施地震大数据应用创新示范工程、防震减灾业务管理与电子政务系统建设等项目，构建云南地震大数据云计算技术系统，全面提升云南防震减灾信息化支撑能力。云南省地震局应急保障中心高级工程师李永强： 我们就希望能够通过大数据、那么云计算、互联网加的这些技术呢，把我们的公共服务的产品呢，希望能够以直通车的方式直接能够传递到我们社会公众和灾民的手中。 央广记者李腾飞昆明报道。 他 杭州有银行开始收紧房贷，楼市风向转冷。这两天，邮储银行杭州某支行刚刚把首套房贷利率折扣从9折上调到9.5折。各贷部经理徐海文： 首套房9.5折了，刚调整了，全部都在调啊，现在。 受到节后央行调整常备借贷便利利率影响，房贷审批较年前更为严格，加息预期也越来越浓厚。房多多二手房全国交易运营总监刘星： 一季度末啊，或者说二季度啊，房贷利率啊折扣上面有可能会上调。 浙江台记者周玲杭州报道。 因土地属性等问题，河北燕郊多个小区业主虽然有房产证，却无法进行不动产登记。就此问题，三河市副市长刘增禄2月8号向业主承诺， 市委市政府肯定会给广大业主一个承诺，你有合格的房产证就应该有合格的产权。 目前已有5个小区完成排查，国土资源部部长江大明昨天表示， 已经这个有一部分住宅通过了解历史情况，完善手续，已经可以登记了，估计在不长的时间这个问题就会解决完毕。 央广记者周一帆、刘飞北京报道。 民政部昨天透露，日前已与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实战部门下发通知，其中明确了5项举措，简化优化养老机构相关审批手续。 港珠澳大桥香港段建设预计2017年底完工，具备通车条件，届时从珠海到香港原需4个小时的路程，只需45分钟便可完成。 郑州北站素有全国铁路货运列车编组枢纽站之称，春运期间为解决部分货运列车积压滞留，该站利用客车开行间隙抢时间作业，保障了节日物资及时运输，确保节日市场供应。 黄骅港20万吨级航道近日正式通航，成功跻身20万吨级深水大港行列。 作为中国十大民俗之一的河南宝丰马街书会昨天开幕，共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200多位民间艺人参加，他们以天为幕，以地作台，说书亮艺，为30万群众展示了河南坠子、湖北鱼鼓、四川清音、山东琴书等曲艺的魅力。 在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重要据点叙利亚北部阿勒颇省巴卜地区作战的土耳其部队昨天遭遇俄罗斯战机误炸，导致3名士兵死亡，11名士兵受伤。土耳其媒体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已致电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对误炸事件致歉，对遇难土耳其士兵表示哀悼。俄罗斯方面表示，袭击是不幸的错误，俄土双方已成立调查组调查此事。 韩国负责调查亲信干政事件的特别检查组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反驳了朴槿惠方面拒绝当天接受调查的理由，并强调特检组并没有事前透露当面调查总统朴槿惠的日程。此前一天，朴槿惠方面临时宣布为抗议特检组泄露当面调查总统的日程，决定取消原定于9号的当面调查日程。韩国分析人士认为，特检组当面调查朴槿惠的计划彻底告吹的可能性不大。 法西部拉芒什省弗拉芒维尔核电站厂区昨天发生爆炸，造成5人轻伤，但没有核泄漏危险。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樊永信、冯硕、文琪，主播郑兰、方亮。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踏上银色之旅，体验民族风情，内蒙古呼伦贝尔冰雪那达慕。汉风重卡，卓越品质和创新价值的完美呈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臭猴子，情人节有啥表示？ 如果非要给爱情一个见证，我希望是闪耀钻石，玩闪耀钻石赢克拉美钻，五彩刮刮乐，谁刮谁快乐。 新闻引擎，因为专一，所以专业。中国之声，中国国家新闻广播。 北京时间7点整。